伤害。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。 据说天天喊减肥的女生呢并不胖，而真正胖的女生早就已经不喊了。还记得三四月份的时候说再不减肥的话，六七八九月份徒伤悲。现在夏天都快过去了，你还没有减肥吗？ 这个城市更清爽，悠然中南山依稀在云里飘渺，就在这街上随便走走，一转过街口看到一个成熟的女人，脚步轻，一群在夏日风里悠然荡起，一个成熟的女人，脚步轻， 鲜花在原野开放。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吃素的好处。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呢，吃素可以让心情舒畅，身体清安，促进睡眠，对美容减肥都是很有帮助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一周能够吃一次素，或者是一个月吃几次的话，是最好的。 横掂做人最易，搭救当真自然之志。小活流民变叱咤红人，搞搞真便当真。时运最高，任佢天落落未，自会有生计。时运会低，让我反转一切。运气发挥，全部会上位，智慧加啲气势，即使世界调转，亦是极限时，加啲方式，加啲创意，一身充满笑装武器，想痛快决择搏一次。不过我确实冇胆试。江湖情再讲当年情，始终太难取舍，全部借你，让我可以自由做我最潇洒，情分满泻，让我催促七个未会算多，齐共我唱歌，智慧加啲气势，即使世界调转，亦是极限时，加啲方式，加啲创意，一身充满笑装武器，想痛快抉择搏一次。只要你放尽够胆识，气势想与世界调转，亦未系难事，加啲方式，加啲创意，一身充满笑装武器，痛快爱人百千次，将世界变局拆开，我有我地我海，自自在在全合意。 So sexy.

的技术团队，让您的爱车享受世界级的品质与服务。吉子高速高碑店南出口200米集档，电话400-0312-668。 30秒能做什么？ 能跳绳224次， 能说130个字， 能让世界听见你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，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605175-2200。 闹钟对于懒虫是没有用的，它只能叫醒手指，但却没有办法叫醒我们的大脑。音乐早餐，让音乐焕发神采。 Let's go。 科学情报网站刊登的新闻稿说，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，在某一些情况下呢，肥胖症可能有传染性疾病的特性。所以肥胖是会传染的，意思是说你们这些瘦子不能跟我们胖子一起玩了是吗？ 我身边这个气氛悠闲，不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手牵手，一起走向远方的夕阳。你的头靠在我的肩膀，好像天堂就在我的心房。给你的爱情付出越多越舒畅，怎么也想不到就在理解上， 想不到他拍了一次广告，跟着跑到香港，工作开始繁忙，十年前一如往常。他是否记错了他的地址，除非他搬家了，他心中有好多东西，多么想跟他讲。 将来不知会不会看见你，我始终还不能原谅自己，我为什么没阻止你离去，我真的好想你。 I never told you I wanna hold you， 我能见你一面，我想说声抱歉。 熟悉的好吗？多么希望听到你的 好吗？ 原来是个陌生人为我电话检查屏幕上的号码，虽然就是你的表示你已经不再用这个电话，这是我唯一联络你的方法。巧合事件能否发生在我身上？可知道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。 怎么也想不到他拍了一次广告，跟着跑到香港，工作开始繁忙，十年前一如往常。他是否记错了他的地址，除非他搬家了，他心中有好多东西，多么想跟他讲。 将来不知会不会看见你，我始终还不能原谅自己，我为什么没阻止你离去，我真的好想你。 I never told you I never told you I wanna hold you I... 让你留

隐蔽别人家的海，更想去看海，穿过人家的爱，更想找爱。你哭不起来，我笑起来，多为了爱，爱，爱。有一天翻开辞海，找不到爱，花不开，树不白，还是更畅快。爱还是会期待，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。我爱故我在。 赵传，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来力量与勇气。现在是上午9点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据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。